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是与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 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汪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一个是病患，固执毒舌，但内心很柔软；一个是医生，温暖治愈，但却有点自恋。尖锐对上温和，失控缠绕冷静。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母亲自杀的真相，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猜心游戏》，敬请收听。上集当中，许春光一个人去见了自己的导师，因为他有个不想让沈秋知道的秘密，他有一个隐藏的第二人格。许崇然指着自己的心轻笑着说：你创造了我，但许崇光给了我一颗心。查理斯的脸因为愤怒而扭曲着，他攥紧了手中的刀叉，恶狠狠地瞪着许崇然：如果这样，我拒绝合作。许崇然又笑了起来：我一开始就没指望你会配合。他又恢复了方才慵懒的样子，手里把玩着自己的餐刀，随后将刀子轻轻放置在桌子上。餐刀磕碰桌子，发出一声脆响，查理斯的目光刹那间呆滞起来。你知道那件事情是谁做的，对吗？许崇然轻柔地开口问。现在告诉我他的名字。沈秋猛然间睁开眼睛，空气里依旧散发着淡淡的霉味，酒店里充斥着忙碌的喧嚣声。他捂着抽痛的头坐起来，看了一眼自己床前的钟表，很好，下午3点钟。于是沈秋气韵丹田地大吼了一声：许崇光！隔壁房间轻手轻脚刚刚准备回房睡觉的男人头疼地捂住了脸，喊了一声。隔壁话音未落，他房间的大门就被咣当一声打开，沈秋穿着睡衣出现在他面前。许崇光，你什么意思？你给我倒的水里加了安眠药，对不对？为什么不让我去见你的导师？你到底有没有信任过我？沈秋愤怒地大吼。男人被这声音震得耳鸣，他掏了掏耳朵，忍耐着想要翻个白眼的冲动，努力模仿着许崇光的表情，皱着眉头说：沈秋，你别冲动。你让我不冲动，许崇光，你到底有没有尊重过我？还是说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所以不想让我陪你一起去啊？沈秋眼神犀利地盯着许崇然，情绪却渐渐冷静下来。我们之间还有什么需要隐瞒的吗？崇光，我不想你什么事情都一个人扛。以前温琪的事是这样，现在你又是这样，说实在的，我对你很失望。抱歉，是我不好，我确实有些事情一直瞒着你，你给我点时间，让我想好怎么跟你说。男人尽可能地用温和的口气说。沈秋这才平静了一些，看着许崇然，不知为什么他觉得眼前这个本该熟悉的男人有些陌生。他的神色间平添了一丝慵懒，也许是太疲惫的缘故，他这么想着。那么你问到那个人是谁了没有？ 沈秋继续问。 很可惜啊，没什么新的线索。 许崇然敷衍着说， 看来我们是白跑了一趟了。 要回去了吗？ 不急，既然来了就玩一玩好不好，过两天再回去，这里也没什么危险，我们可以好好放松一下。 许崇然一脸真诚地说着。沈秋狐疑地看着他，不知为什么他觉得说到放松他就格外开心的样子，这一点可不像许崇光。按理来说没有线索他难道不应该焦急又失望吗？ 真的是白跑一趟，我怎么看你一点也不着急啊？ 沈秋眯着眼睛问。这是相当危险的一个动作，通常来说这是沈秋生气前的前兆，如果是许崇光看到他这个表情一定会一脸头疼地劝他好言好语无微不至，力求从态度到行动都表现出自己120分的真诚来。但许崇然毕竟不是许崇光，他倚在座椅上打了个哈欠说， 不是不着急， 可是着急又有什么用呢？线索又不是只有一条，这个凶手所需要具备的条件太多了，用排除法其实很容易把目标缩小到一个极小的范围。首先凶手和韩夏、温琪的人际关系一定有交集，其次他能够在你的饮用水里下药，他极有可能和你和许崇光都认识，他和沈成阳有仇，他有使用催眠术的能力，排除最后一条有可能隐藏，剩下的你觉得他有可能是谁呢？ 沈秋的脑海中闪电般的出现了一个人名，但很快被他否决了。他皱着眉试探着问， 你真的是许崇光吗？ 许崇然微微一愣，随后才意识到自己方才不小心说漏了嘴，不禁有点无语，真是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呀！而且这个小丫头的反应也太快了。 说什么呀你，我不是许崇光是谁呀？ 许崇然笑着站起来走到沈秋面前，握住沈秋的手放在自己的脸上， 你摸摸看，我不是许崇光又是谁？你胡思乱想什么呀？ 沈秋的手触碰到眼前男人温热的肌肤，他也有几分迷惑，眼前这个人言行举止都和许崇光不一样，但他就是许崇光啊，熟悉的眉眼，熟悉的手指，食指和无名指因为经常握笔而有一点薄茧，摩挲起来有粗粝的触感，这是他的许崇光，可是为什么一觉醒来变得不一样了呢？ 好了，我今天凌晨2点就起了床，现在困得要命，有什么事情等我睡醒了再说好不好？ 许崇光敷衍地说道，在沈秋的额头亲吻了一下，然后将他掰过身子推出门外。等沈秋反应过来，他已经站在房间外了。许崇然毫不留情地关上了大门。沈秋无言以对，而此时的房间里，许崇然卸下了脸上的伪装，露出了一个轻松的表情，一头倒在了床上。许崇然这一觉睡得昏天黑地，直到下午5点多门外再次传来敲门声。他睁开眼睛，有些疑惑而又茫然地看着眼前的一切，随后才想起什么，长叹了一口气，起床开门。此时天色已经有些昏暗，许崇光硬着头皮打开门，但见沈秋已经盛装打扮，见他出来神采飞扬地笑着，快穿好衣服陪我出去逛街。许崇光莫名其妙地看着他， 快点快点，我刚想起来，快到圣诞节了，圣诞节黑色星期五各种限量，血拼的时候到了。 沈秋兴奋地看着他，一脸跃跃欲试的表情，那样子简直比听到陈碧柔的死讯还要高兴。女人真是可怕的生物。许崇然默默地抹了把冷汗，在沈秋一声高过一声的催促声中，随手从行李里抓了一件毛衣和一条裤子，然后套上外套出了房间的大门。沈秋站在外面等他， 他穿正红色的羊皮外套，长靴直到大腿，黑色的短皮裤堪堪遮住浑圆的臀部，整个人性感耀眼到不行，还有一双可以在脚底下钉钉子的高跟鞋，和草草打扮的许崇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沈秋看到许崇然的打扮微微一愣，然而他并没有说什么，照常兴高采烈地拉着许崇然出了门。他们距离最近的市区足有2个小时车程，沈秋早就订好了酒店，今天晚上他不准备回到这个小镇了。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言情悬疑小说《猜心游戏》，作者安念青，欢迎您继续收听。 临近圣诞，城市里一片节日氛围，车水马龙的街道和商业街区，除了人少一些，和国内并没有什么不同。商场里人头攒动，圣诞节前的购物季不亚于国内的双十一，有的柜台前甚至排起了长队。当然，这样的规模和圣诞节当天比起来，依旧是小巫见大巫。以前的每一年圣诞节，沈秋都会到商场血拼，因为学校放寒假，大部分人甚至包括留学生都会回家，沈秋却只能继续留在这异国他乡，除了血拼似乎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沈秋扫货熟练又熟悉行情，今天白天还做了功课，许崇然手里很快多了许多个纸袋，他一脸无奈地跟在沈秋后面，忠诚地扮演着搬运工的角色。他现在十分后悔，觉得之前应该跟沈秋摊牌才对，费口舌和费脚之间，他宁愿选择费口舌，至少那样消耗的卡路里比较低。一直逛到很晚，沈秋才带着许崇然找了一家酒吧休息。沈秋给他点了一杯焦糖拿铁，许崇然略微嫌弃地看了他一眼。怎么了？沈秋问。太甜了。许崇然皱着眉头回答。听到这样的回答，沈秋只是笑了笑，并不多说话。过了一会儿，一个女孩子突然走过来，惊讶地打招呼。天哪，秋，真的是你？那是个亚裔的小姑娘，个子不到1.6米，齐刘海和及腰的长发让她看起来像个洋娃娃。她走过来，夸张地扑到沈秋怀里，撒娇地说，秋，人家好想你啊。沈秋也是难得露出一丝笑容，无奈地说，思雨，你就不能少咋呼一会儿？因为声音太大，酒吧里不少人朝三人的卡座投来目光，林思雨这才收敛下来，乖乖坐到沈秋身边，抱着他的胳膊撒娇说，还不是你，说回国就回国，也不跟我打声招呼，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呢，怎么拐个帅哥回来了，还不介绍一下，这个是林思雨，我大学同学，美籍华人，没怎么在国内待过，这位是许崇光，我男朋友，是心理医生。心理医生？林思雨瞪大了眼睛，太酷了，他感叹了一声。许崇然嗯了一声，没再说话。他有些狐疑地观察着林思雨，他身材虽然娇小，料却不小，身材曲线十分性感，腿很长，在这样的天气里，他只穿了一件低胸的贴身 T 恤和牛仔外套，下身则是短裤和丝袜，火辣的没得说。方才酒吧里投来的目光，一半是因为声音，一半也是因为林思雨妖娆的身影。林小姐是做什么呢？许崇然不动声色地问。林思雨卖了个关子，我啊，你猜猜。许崇然莞尔，我猜不出啊。我是个警察。女孩子漂亮的杏核眼紧紧盯着许崇然的眼睛，状似无意地说，哦，那还真是让人意外的职业。许崇然不可思议地说道，偷偷告诉你啊，我正在追踪一个变态杀人狂，他喜欢在高端酒吧的厕所里袭击身材娇小的落单女性，把他们勒死，然后带到野外奸尸肢解尸体再抛尸，凶手肆无忌惮地留下了 DNA， 完全不怕人查到。林思雨低沉着声音说， 你是学心理学的，你说这个凶手会是怎么样一个人？ 许崇然双手交叉放在桌前，身体向前倾，这是一个倾听的姿势。许崇光和沈秋分析病情的时候总是这样做。他只思索了片刻，就得出了结论。 线索太少了，我只能推断出凶手是一个身材瘦小的男人，平时性格非常懦弱，沉默寡言，没有成功的性经历，确切来说是正常的性经历。他衣着邋遢，从事体力劳动职业，有可能是送酒工。你们应该注意酒吧的后门，调取案发酒吧的监控，应该可以找到这个人。 我只说了几句话，你就知道这么多？ 林思雨瞪大了眼睛看他。 只袭击身材娇小的女性，说明她本身的体格并不强壮。身材高大的女性，她没有完全的把握可以将她们从酒吧带走。从监视行为可以看出，她希望自己在性上有完全的控制权，具有控制欲，不允许对方有任何挣扎和忤逆的举动，并且在性身上缺乏自信。肢解尸体说明他憎恶这些女性，也许曾经受到过女性的嘲讽，有可能是长辈，也有可能是他爱慕的人。留下 DNA 说明他在证明自己的男性能力。通常一个身材瘦小没有男性魅力的人出入高端酒吧相当惹人注意，而他没被注意的原因只会是他是工作人员，排除侍者和调酒师，他应该是送酒工。 那为什么不是厨师呢？ 厨师没有办法在杀人以后带着尸块快速离开现场啊。 许崇然耸耸肩回答。 他们正说着，就听见洗手间方向传来喊声， 嘿，汤姆，你的尿可真多，给我快点，送下一家要来不及了。 林思雨眼睛一亮，噌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飞快地往洗手间方向跑去。 沈秋也有些慌乱，没想到好好的购物以及和老友重逢变成了刑侦片，于是催促许崇然道， 崇光，你过去看看，思雨一个女孩子，别出什么意外。 许崇然沉默地看着沈秋，在沈秋的再三催促下才缓缓起身。 我觉得这是一个陷阱。 许崇然在一片灯火阑珊里微笑地看着沈秋， 不过如果是你设下的陷阱，即便等待我的是一杯毒酒，我也甘之如饴，我的女王陛下。 他绅士的行礼，然后潇洒转身，只留下一个挺拔的背影。而他身后，沈秋面色复杂地看着他，嘴唇紧抿，竟然不知该说些什么。卫生间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这样高端的酒吧走廊里都会有监控录像，想要一个人不被发现地把女性带走，根本不可能不留下任何痕迹。就算真有这么一个杀人狂，那么他第一次犯案的时候就会被锁定，怎么可能连环作案？刚才他随口说的其实不过是扯淡罢了。然而现在整个走廊里倒像是真有其事似的，反而让人怀疑。许崇然皱着眉头，女厕的门大敞着，一点声息都没有。他放轻脚步，慢慢走进去，却突然感到一个金属物品抵住了他的后腰。 不许动 ，cosplay 先生。 林思雨调笑的声音响起来，许崇然翻了个白眼，刚要开口说什么，一阵剧烈的麻木感袭来，他全身抽搐了一会儿，倒在了地上。昏过去之前，许崇然只来得及在心里骂一句《三字经》。那抵着他后腰的是一根警棍，带电的那种。许崇然再醒过来的时候，他被绑在酒店的床上，沈秋和林思雨正坐在他旁边玩手机，都是百无聊赖的表情。沈秋有一搭没一搭地问， 怎么这么久还没醒啊？ 老板，我也没办法呀，万一没电倒他，我可打不过他，所以电压比较高，时间当然会久一点嘛。 林思雨打了个哈欠， 其实无所谓啊， DNA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你也不用太着急。